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1集，睡梦中橙子感觉很冷，就蜷蜷蜷的，却忽然进入到一个腾云驾雾的梦境中，驾着云直飞到一团温暖的云朵里。 好暖和，好舒服。 他胳膊往旁边随意的搭了一下，就揽到了一个超级趁手的大抱枕，满意的在上面蹭了蹭，继续做他腾云驾雾的美梦。早餐桌上，小修看着左边冷着脸浑身散发着寒气的梨，再看看右边那个一脸懊丧的女人，心里暗叹一口气，眉毛挑了挑，用眼神鄙视向某城。 失败了。 某城默默地点头。 失败了。 虽然自己在度了几次酒之后，对后面的事情失去了记忆，虽然早晨醒来的时候，自己是睡在梨的床上，脸拱在人家怀里，爪子摸在人家腰上，脚搭在人家腿上，画面看起来沦丧得很，但穿得好好的衣服，以及离那尚在睡梦中的小脸上，嘴角勾出的透着委屈气恼的弧度，无一不再宣告 A 计划彻底失败。 你真没用啊。 你才没用。 咔嚓，旁边传来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。某城战战兢兢地瞄过去。梨子，不过就是吃个早餐而已啊，你何必要用杀戮的动作折磨可怜的盘中餐呢？早饭后，梨率先离桌拂袖而去，根本没有鸟眉来眼去的两只。小修见他走开，迅速移动到某城身边，一个暴力锤下去。 你是猪头啊。 他抱着脑袋委屈地说。 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嘛，计划被全盘打乱，无法掌控。哎呀，还不是你那个计划不够周密，有缺陷造成的。 这货完全忘记了 A 计划是他自己先提出来的。 哪里不够周密？ 就是那个酒的味道太好了呀。 你 那我是个凡人嘛，怎么经得起天空之物的诱惑？尤其是 在喝酒的方式还那么香艳的情况下。小秀完全没有鸟到他的潜台词，只注意到他贪嘴的劣根性，忍无可忍，举起手来朝他木头脑袋蹦蹦蹦的。 哎呦，疼啊，哎呦。 叫痛的意外的不是橙子，而是小秀。他低头一看，屁股的一侧挂了一只乌龟，正恶狠狠地咬着他的肉肉，两只绿豆眼凶巴巴大无畏地盯着他。小修气急败坏地扯住小壳就往下拽，小壳却死不松口。小修含着泪冲橙子吼道， 让你的畜生松口啊。 橙子用赞赏的目光看着小壳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忍着笑。 小壳啊，可以了，饶了他吧。哎，可以了，松口吧。小壳，松口。 看着咬着小修肉肉两眼发直毫无反应的小壳，橙子感觉不太对劲。 啊，你的肉是不是有毒啊？ 他惊慌地问小修。 你才有毒，你人变态，养的乌龟也变态，疼死了。 忽然抬手，掌中金光隐隐，就要一巴掌拍下去，幸亏橙子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小修手腕。 啊，你想干嘛？ 拍死他。 你敢？ 那怎么办？你倒是让他松口啊。 橙子绞尽脑汁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，说小动物尾巴被乌龟咬，怎么也甩不脱，最后的方法是放入水中，乌龟才松口。迅速跑去端了一盆水过来托在手中，小修十分不雅地翘起屁股，让小壳的身体浸到水中。小壳的眼睛忽然就回神，松了口， 在水中兴奋地转了圈圈游了起来。忽然爬到盆沿上，伸出他小脑袋，对着橙子激动地说， 主人，请你在俺的壳上刻几个字儿。 啊？刻什么字？ 就刻摇过貔貅大人屁股的前无古鬼后无来者的神鬼。 正在揉屁股的小熊猛然跳了起来，橙子反应迅速，一把抄起小壳就跑，身后响起了小熊的叫嚣， 把它拿过来，我要踩扁它。 傍晚，小熊怀抱着一只袋子贴着墙根溜了进来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发现可疑人等，向着处在屋子中间迷惑地看着他的橙子招招手，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 橙子走过去不解地问，小秀一把扯住他手腕，将他拖到僻静的角落。 啊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 嘘，小声点儿。 小秀紧张地说，把那个口袋塞进了橙子怀里。 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衣服。小秀，你送我衣服呀。小秀你真好。 橙子很高兴，小秀脸上一变，一把捂住他的嘴。 别嚷嚷，别嚷嚷，你让梨子听见就麻烦了。 这有什么呀，送我衣服这不好事吗？ 送人礼物这种事情发生在一毛不拔的小修身上，这还真是旷古奇闻啊。橙子笑眯眯的把衣服拎出来打量，哎，貌似有点不对头啊。 哎，小修，你怎么送半套衣服给我呀？ 什么半套？ 尚在紧张的东张西望的小修应道， 这个衬衫只有一半，裙子也只有一半嘛。 话说这衬衫白色纯棉的面料和红格的领边好像很萝莉的样子，可是为什么只有胸前的两小片，背后只有一根细细的带子连接？再说这一条与领边色调相呼应的小格子短裙，短大了吧，只能勉强遮住小内内吧。 这可是我跑到陆地上找遍了30多家情趣用品商店才找到这么一套合适你的衣服。 你说什么？情？ 哎，这火辣的衣服多的是啊，可是像你这种发育不良的小身板。 小修表情凄凉的打量了一下橙子的上下三路。 哎，没办法呀，只能走幸存路线了，这是我能找到的跟清纯沾边的唯一的一套了。 真的？你管这套衣服叫清纯？它哪儿清纯了呀？明明是光看衣服就让人上火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